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第103集。让他去说。孙元香去找周思月， 赵振海这台下得有点蹊跷啊，莫名其妙就被双了。 周思月一边抽烟一边告诉他之前苏柏曾来找他的事儿。孙元香傻眼了， 不是吧，你把资料给了？ 两人站在楼底下，周思月没请他进去，孙元香也没要求进去，就那么干站着。周思月吸了口烟，雾气在黑夜中渐渐弥散，他抬脚踩了下台阶。 没给。 孙元香这才长舒一口气，又觉得不对， 没给怎么会，我怎么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对劲儿啊？ 周思月摇头，那晚到底也没讨论出个结果。看着面前脸色微沉的男人，孙元香拍拍他的肩， 等会儿我去查查。 说完就噔噔噔踩着高跟鞋走了。过了两天，孙元香又踩着高跟鞋风风火火地来了。那阵子周思月正收拾东西准备去非洲，他把一沓厚厚的资料往周思月桌上一甩，昂首挺胸地往边上一靠，架着胳膊， 看看吧。 周思月弯腰拿起来，后背的 T 恤跟着他的动作往边上一收，露出皮带。孙元香瞥了一眼，眼睛转向边上，默默拿手扇着风。周思月拿着那沓资料翻阅起来，孙元香给他分析， 还好你没给，反正你给不给资料赵振海都得下。赤马那边呢，早就已经跟他闹翻了，因为上回陈东那块地皮没批给他，苏柏从跟赤马的几个股东已经对他不满了，还是在城建那会儿。你说苏柏从这人也真够狠的，在城建给人拉下去也就算了，偏偏还让他升了之后尝了点甜头，又马上给人一巴掌。 周思月静静翻阅着，孙元香想到什么说什么。 新来的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前几年也跟赤马扯不清，我还陪着吃过饭呢。哎呀，这做人啊还是别干坏事儿，不然早晚有一天给人揪出来。吓傻了吧，哎，到底还是小孩子。 周思月沉默，他还在低头看文件，听到这话扑哧笑出来。 怕什么？ 你呀就狂吧，你觉得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你？ 孙元香一把夺回他手里的资料，点了点他。周思月没什么表情，只淡淡的摇摇头。那天他们俩想过苏柏从后面所有能走的棋，无非就是将计就计。孙元香也说了，对付他这种人就要出其不意，算盘打多精都没用。没想到临场发挥的还不错，周思月被抓的时候，孙元香第一时间就接到了消息，周思月也按照剧本临场发挥，表演沉默是金。孙元香那阵刚跟那位新官搭上线，苏柏从那边套不到的消息他就从这边下手，前后陪了一周左右，那位新官就什么都跟他吐了。他把所有证据都收拢后，还让人做了个完美的 PPT 交给杨警官。这回闹得有点大，纪检委当天下午就去新官家里把人带走调查，同时还在家里搜出5000万现金。而陷入两件丑闻的赤马，在当天就被迫取消了排爆机器人的新闻发布会。丁宪听到这儿提出疑问， 可是赤马出了相同的算法体系，这个呢？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，爆出这件事儿，对赤马也是冲击。因为如果周思月这个罪名落实，下一个被带走调查的就是苏柏从，对他没有半点好处。因为周思月没做过，只要警察这边找不到证据，仅凭几个通话记录是无法定罪的，大不了关上10天半个月就会把他放了，除非他们滥用私刑屈打成招。但如果周思月屈打成招了， 苏百从也跑不了。所以啊，他是不会让周思月坐牢的。懂了吗？如果我没猜错，他最后肯定会花钱把这事儿给平了。但没有证据，法律又奈何不了他。至于这其中的真假，就让世人去断吧。但周思月这名声就算是毁了。做过没做过，一听是花钱平的，这黑锅呀是背定喽。他一开始啊只是想拿这件事儿去逼周思月下水，但那小子不肯下，他又找了个人跟他合演了这出戏。黑锅呢周思月背了，等那人毕业之后，周思月名声臭了，两人又能愉快地合作了。我为了苏百从安眠药，趁他睡着的时候翻了他的手机，发现了一个公共电话亭的号码。我让人去查了那个电话亭的地址，然后去调了对面便利店的监控，看了所有通话记录时间点的监控，出现的都是一个人。 孙元香的声音一直很平缓，丁宪却莫名的紧张起来。 我截了屏，让人调查，发现是你们学校的董正飞。 董师兄？ 丁宪想到那张傲慢的脸。 可是你这样对苏百从，他会不会？ 他呀现在忙着给公司清账呢，也顾不上我。等顾上了，大概也就法庭上见了。等纪检委那边把新官的事儿给查了个遍，他也差不多喽。 说到这儿，孙元香活动活动筋骨。 哎呀，等着吧，我估计再有两天周思月应该就能出来了。等那小子出来，我要好好敲他一笔。这几天为了他，我真是半条老命都耗进去了。 哎呀，他没钱。 哼，没钱呀，这不是还有人吗？嗯， 孙元香眯了眯眼，故意逗丁宪。 不行，他爸爸没了。 丁宪没头没尾地丢出一句，把孙元香说愣了。好半晌才反应过来，收敛了笑容。 什么时候的事儿？ 前天。 真的如孙元香所说，周思月在两天后被释放。几人接到消息后都是沉默。原本被关在里头还好，外面的消息收不到，但现在人出来了，周宗棠的事怎么说还是个问题。潘永贞建议， 别说了，先瞒着，免得他刚出来就得受着这些。 叶教授却觉得纸包不住火，总有一天他要知道的。自那晚之后，得知了这其中来龙去脉的丁宪便把事情告诉了叶教授。叶教授说什么都要见见孙元香，一来二去几人便熟了。一涉及周思月的事儿，就爱坐在一起讨论，成了个行走的智囊团。可纵使聪明如孙元香，也想不出好的应对方法。 这样吧，让丁宪去说，让他俩单独谈谈，那小子对他没脾气。 其他两人表示暂时也只能这样了。说是单独谈谈，结果孙元香还给他俩在酒店订了个套间，让人摆了些物件和蜡烛。丁宪拒绝， 我跟他在地下室说就行了。 地下室环境太差，心理学家说人的心情也非常受环境的影响，环境好一点至少能缓解一下心理的疼痛。不用心疼钱啊，这就当姐送你俩的红包了，以后结婚就别跟我要红包了，记着啊。 他一边说一边让人收拾干净房间，还喷了些香水。 来，这个是从国外带回来的，能让人心情愉悦的香氛。好歹他刚出来，这也算是给他接风洗尘，去去晦气啊。 香气入鼻，丁宪打了个喷嚏。孙元香一转头注意到他，拧着眉自上而下的打量他，好半晌才恍然大悟似的。 哎呦，我怎么把你给忘了呢？ 啊， 孙元香一把拉过他往外走。 哎，走走走，你得好好捯饬一下。 所有的计划都在孙元香的掌控中， 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结果全被人给打乱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再见啦。